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来自京津冀之声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走入本期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以下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航天器防护服；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项目开建；银发经济下智慧养老受到热捧；美团无人机落户包邮区；日产拟斥资176亿美元投资电动汽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型的航天器防护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余书红院士团队受到天然珍珠母结构的启发，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航天器外层防护材料，聚酰亚胺纳姆云母复合膜。据介绍，这种新材料由于采用了独特的仿生设计，其力学性能和空间极端环境的耐受性均得到提升，有望取代现有的聚酰亚胺基复合膜材料。聚酰亚胺复合膜材料由于其优异的力学性能、绝佳的热稳定性和突出的耐化学性，成为太空探测器防护服的绝佳材料。余书红院士团队受到天然珍珠母的结构启发，利用云母的优越性来弥补了聚酰亚胺的不足。这种设计策略不仅实现了材料力学性能的有效提升，而且呢，使得其表面对于原子氧、紫外辐射和空间碎片等具有高强度的抵抗性能。研究表明，这种新型的仿生复合膜的拉伸强度、杨氏膜量和表面的硬度比纯的聚酰亚胺膜分别高出 45%、100% 和 68%。 与此同时，其抗紫外线老化性能和高温的稳定性也得到明显提升。业内人士认为，这项研究提出的独特双层仿珍珠母结构设计策略，为设计构筑其他高性能的纳米复合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日前，中国石化旗下的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在投产之后呢，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这是我国首个万吨级的光伏制氢项目，包括光伏发电、输变电、电解水制氢、储氢、输氢五大部分，投资近30亿元。项目将新建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均发电量6.18亿千瓦时的光伏电站，年产能2万吨的电解水制氢厂，储氢规模约21万标立方的储氢球罐，输氢能力2.8万标立方每小时的输氢管线，以及配套输变电等设施。项目预计呢，2023年6月建成，生产的绿氢将供应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替代现有的天然制氢，预计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8万吨。据介绍，绿氢是通过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生产过程中基本不产生温室气体，从源头上杜绝了排放，被称之为零碳氢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慧养老。为了反映当下银发经济的现状，引导当代年轻人形成正确的养老观，日前行业调查机构发布了《大健康时代新机遇，未来生活的前置思考》报告。报告显示，近五年养老产业融资60亿，养老相关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共超过23万家，智慧养老企业数量达到5300余家，超过70%人愿意在未来生活使用智慧养老设备。众所周知，银发族的增加催生了银发经济、老人电商、老年旅游、保险理财、智能健康管理、居家照护、营养与保健品等，都潜藏着巨大空间。自2010年以来，养老相关企业的数量持续增加，近五年增速尤为加快。其中数量排名前10的地域分别是山东、广东、四川、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贵州、湖南、海南。近日，在第三届华东无人机基地创新发展论坛上，有参会者享受了一次无人机的外卖服务。打开美团外卖，选择1公里外的咖啡厅，一杯热咖啡从制作完成到送达手中仅需4分钟左右。寒风下冒着热气的咖啡保留了它最好的风味。公开资料显示，美团在2017年启动了无人机配送场景的前沿探索， 基于呢对于用户需求和城市密度特点的考虑，打造了符合中国城市配送场景的城市低空物流网络。该网络综合飞行器、地面承接装置以及航线管理后台系统三大部件，已经逐步能够适应社区、商场、写字楼等多种场景的用户需求，让无人机与骑手形成人机协同的配送能力，真正的实现万物到家。今年初，美团无人机在深圳完成了首个面向真实用户的订单配送任务，在随后的抗疫工作中，为深圳南山区建立城市物资运送空中通道，给隔离区的居民配送紧急物资。目前，无人机配送运力已接入美团的外卖 APP， 与骑手协同提供配送服务。用户在下单无人机配送餐品之后，即可看到无人机运力的配送路径。截止今年六月，美团无人机还完成了超过20万架次的飞行测试，运行时长超过60万分钟。日产电动汽车最近宣布，计划在今后的5年在电动汽车领域投资176亿美元，推出20款新款电动车。这意味着日产期待在电动车的领域重新称雄。其实早在10多年前，日产就发布了具有创新意义的零风电动车。日产表示，到2026年将推出20款新车，其中9款将为纯电动车，其他将为油电混合动力。这些混合动力车型将由电力驱动，但是配备一个小型的汽油发动机，在驾驶时给电池充电。日产计划弃用钴等价格较高的电池材料，力争每千瓦时的成本减少到75亿美元，比2017年版的零风便宜 65%。 另外，日产将在固态电池领域投资超过10亿美元，这种电池有望取代现在流行的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日产表示，固态电池技术使用电池更轻更安全，日产计划到2028年投产固态电池。对比日产在电池领域的研发方向，日本的本国同行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则以氢能为主。不过，氢能汽车仍需突破一些技术瓶颈，比如使用氢能现在难以做到零排放，仍然会有少量的碳排放产生，相当于汽油发动机碳排放的2%左右。另外，还会排放少量的氮氧化物，而且存储氢燃料需要较大的空间。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其实我关注它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谈科技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最离不开的除了有科学技术本身之外呢，还有资本的助推。在不久之前呢，北交所正式开始了。在北交所开始以后啊，我也持续关注呢和北交所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呢有哪些科技创新的企业登陆北交所，在登陆北交所之后呢，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最大的影响和助力又是什么。那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刘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刘老师，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北交所。其实很多朋友呢对于北交所的开市的这个信息啊应该是比较了解了，11月15号呢正式开市，现在呢时间已经是到了12月了，刚刚过去半个月。那么在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就您观察北交所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北交所刚一开市啊，就是这个迎来了一个非常火爆的行情，尤其是它新增加的这个10个这个股票啊，然后新上市的这10家企业呢表现呢非常的突出啊，不少呢都是翻倍的增长啊。那么这些呢说明市场对于这个北交所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非常的关注，对于这样的一些投资标的呢也非常的热捧。我觉得在资本市场里面已经 很久没有遇到这么火爆的行情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整个资本市场而言，北交所上市呢确实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针强心针。 嗯，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这是第一个哈。 嗯， 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那么上市这两个多星期以来，整体的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哈，没有出现这种暴跌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哈。 嗯， 那么我们说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个股的表现上面当然也有所分化，这也非常正常，因为你开市之后啊，特别是就是说首批这个开市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嗯， 那么常态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就要看企业要各凭本事了，那么我们说要看它的一个基本面，包括比如说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环境的影响，包括我们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啊，整体的国际经济的局势，也包括行业内部的一些综合的一些因素，但最最重要的还是企业发展本身的一些状况。 嗯， 你比如说它的财务指标，你比如说它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以及比如说它释放的这些信息包括它的这些上市高管的等等的这些变动，都会在未来会影响北交所的每一家上市企业它各自的一个运行表现以及股票价格。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持续关注它。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前一些天呢刚发了这个北交所的基金。 嗯， 那么这些基金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猛的哈，就是刚上市的几天之内然后就全部售罄啊，就是这些呢就说明什么呢，资本市场上面对于这个北交所呢还是非常的关注，大家的热情呢也是不减啊。而且呢就是说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普通的投资者而言，我们说呢，如果你不能够，因为北交所呢就是投资啊，个人投资者来投资北交所的它是有门槛的啊，那么要有50万的资金在里面，那么这个对于不少这个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够直接去投资的话，也可以来选择一些基金来去投资北交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式。而且我们预期到呢就是北交所的这些基金呢也会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因为你底层资产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些我们看到就是这八十一家这个上市公司而言的话，整体的它的利润水平也好，或者它的营业收入也好，都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它规模比较小，但它的成长性非常好。另外呢，它现在的这些股票呢，都是处于较低估值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市场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它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北交所的这些股票还有比较好的一些机会。那当然的话，如果你是投资基金的话，这些基金也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表现。 嗯，我们来说一下北交所呢，在成立之初啊，我看到很多媒体都报道呢，他所选择的能够进入北交所交易上市的公司呢，有四个特点，叫做专精特新，主要呢就是覆盖和高科技领域有关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创业啊、创新啊。 对， 那么在您看来，北交所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路线？ 一个呢，我觉得这和国家的大战略是分不开的。 嗯， 我们国家大战略就是在近几年来看，我们已经非常强调这个科技创新给国家的这个，因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增长的一个阶段。 嗯， 也就是说你不再是依靠这个数量的一种扩张， 嗯， 就投入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而是依靠就是说什么，比如说我这个企业的质量的提升，以及比如说我附加价值的一个提高。 嗯， 那么专精特新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科技创新的这些企业也好，就符合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定位。那么其实呢，这也是和你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关的。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你其实是想不到这个的，你要先做的事情是要先生存下来，生存下来了以后，然后我要把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 嗯， 但是很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把温饱问题解决了，而且我们在2020年已经实现了小康。那你实现小康之后的话，一个方面呢，当然我们有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呢，就是说你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 嗯， 那么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大家的工资水平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 些依靠比如说劳动力比较低廉的这种优势来再去打天下的这种格局要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个不只是我们国家，就是历史上所有的国家的发展的路径和脉络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亚洲四小龙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先进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比如说像日本韩国，其实它的思路和模式基本上是都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来的。也就是说当你到了一定阶段的话你必须要往上冲一冲，因为这个往上冲一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使得你原先的这种人口红利下降或者劳动力红利下降的这个过程中呢还能集聚更大量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么看重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过程中呢您刚才也讲到哈，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依靠科技本身的一个发展，同时也要靠资本的助推，靠金融市场的完善，这个我认为就是北交所建立的一个大的就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的一个背景。 可是在北交所之前大家都知道有绅士有护士还有新三板还有创业板 还有科创板， 对，还有科创板。那么在这些基础之上难道不能够满足资本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的助推吗？ 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主板市场啊，你主板市场所谓的这个 A 股的这个大的这个盘子哈，其实是符合什么，就是你要这个面要宽，这个一定是全覆盖型的啊。所以我们的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也好，还是这个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也好，你这个面呢首先要覆盖到各个行业，也就是说让各个行业的企业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登陆我们的这个股市，然后来获得这个融资，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是它的一个定位啊。那当然就是说科创板呢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定位，经常我们会说你既然有科创板了为什么还要北交所，对吧？那么科创板呢它有就是它支持的就是六大行业，那么除了这六大行业之外的那想上科创板呢它比较难。另外呢科创板呢就是它的这个门槛审核的门槛也好，或者说是登录的这个门槛也好，那么实际上都要比这个北交所呢要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北交所的这个企业的规模更小，那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错位发展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也是有错位发展的，尽管北交所我们也提科技创新哈，但是这个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科创板那你更是科技创新了，它叫的是科技创新板嘛，对吧？那科创板的它六大板块包括了比如说新能源呀、新材料啊、生物制药啊、信息技术啦等等这样的一个六大板块哈。那么北交所不排斥这些板块，但是如果在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情况下，北交所的这个上市的准入门槛更低一些，也就是说企业规模可以更小一点，也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企业它是有梯队的，有这个大块头的，有中等身材的，也有这个比如说小微企业的类型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去支持全方位的一个对于经济的一个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专精特新这四个字哈，就是四个字来去形容北交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不能光看到制造业，其实呢北交所呢也会支持服务业，那么这个服务业在这个科创板里头是没有的，我们这个服务业在这个北交所里面可是有的，也就是说很多的服务企业呢就是愿意就是以后有了机会去登陆这个北交所来获得这个融资。那我今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它是这么来写，就是餐饮企业能不能登陆北交所呢，是可以的，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是确有创新的话，比如说你供应链，比如说你食品安全、食品溯源，你确实是有一些创新的这种模式也好，或者是一些技术也好，你也是可以登陆北交所的，但你并不适合科创板，所以呢它是有一个错位发展，我们来弥补各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建立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系。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建立资本市场体系，而不是说建立资本市场板块，就是这个体系呢建立起来它是有逻辑的，我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然后我呢实现错位发展。而且在这个 整个的区域方面也是有错位发展，北交所你是在北京的，那绅士和沪市呢一个是都是在南方的，那么在这个区域方面呢也是有所板块，尽管我们说呢现在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这个板块也没有那么明显哈，但实际上在这个你北交所你定位在北京的话，你毕竟这个北京上市的企业来说呢，它有更多先天 这个的一些优势，这样的一些区位优势是有的，那不仅是北京呢，那京津冀地区不也是一样的吗？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区域红利。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定位和我们之前的这几个板块呢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需要做补充。还有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北交所呢首批上市的其中有68家企业呢，它是 新三板的这个精选层来评议过来的，那么新三板呢它也有各种层次，对吧？那新三板呢它之前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呢它的这个企业规模数量是比较小的，这是一个哈。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它必须在这个全国股转系统里面去 转让和交易，也就是它不是面向公众的，那不是面向公众的，那么对于就是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去获得融资的话，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么流动性比较差，那企业不能获得融资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体系里面， 就在新三板这个资本市场体系里面，也就是说股票的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实际市场对一个企业的认可。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建北交所呢，就是说要有这个资本市场让它有价格发现机制，就是这价格能够发现优质的企业，我们支持高质量的企业来上市， 然后才能获得就是个良性的循环。你因为发展的高质量，你能够获得融资，因为获得融资，你能有更多的研发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然后带来你企业更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那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无疑呢也是给我们的投资者 开辟了另外的一个赛道，对于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也好，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投资者也好，比如说这个投行也好，基金也好，证券也好，大家都有一些什么呢，就是 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投资标的可供选择。我刚才跟您在聊的时候，我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纯把它放在 科学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其实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窄的门类，就一定要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在现有技术上呢做更新迭代，来去做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但如果站在资本的角度，其实科技创新它的概念会变得更加的宽泛。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一个餐饮企业，哪怕我在供应链管理这方面有做了一些创新，来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流转的效率，其实这个对于企业的运转 对于资本的营收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啊。没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硬核的这个创新哈，来自于比如说我的专利也好，或者专有技术也好，这样的一些提升哈。但是我也有一些软性的创新，还有一些是微创新。那么软性的创新呢，我认为就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那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创新，而且这种创新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增量也是 非常可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支付，你说它在技术上比别的有多么大的这种跃升，其实也有哈，但是不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不是说真的就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一种创新，不像这种互联网，它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但是呢， 你不能否认它给这个商业逻辑、商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也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它带来的这种增量呢，其实对于社会的这个进步，以及对于财富的积累，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对于商业的这样的一种效率的提升，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你不能否认商业模式的一个创新。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简单聊了一下 北交所，北交所呢成立的背景是什么，北交所成立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首批的这些企业来入驻北交所，并且呢这些企业经过半个月呢北交所的交易，目前看来呢数据都还不错，也想必呢他们在北交所呢所获得的融资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呢一定能够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呢 我们还得说一说，对于一家高科技企业而言，前期的发展钱有多重要，融资有多么重要，以及呢，我们把它横向对比一下，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类似的面对高科技创新企业的这种融资的平台各有什么特点？我们在下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将会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接着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呢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一零零点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北交所有关系。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过去呢关注的都是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呀，包括一些项目啊。但实际上科技创新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呢，其中的一些企业要是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还得需要资本的支持。那么资本的来源呢有很多样，其中呢来自于证券交易所，来自于融资平台，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方式之一。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接着来说一说，对于高新企业而言，北交所到底意味着什么。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刘春生。再次欢迎刘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上半段我们和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有关北交所的一些成立的背景，包括呢运营的一些情况，以及呢什么样的企业呢适合参与。其实跟您在对话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狭义的理解，和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层面以及经济的层面来去理解科技创新，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对于高新企业而言，究竟融资对于他们有多么重要。我想跟您先来做一些对比，就是我们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看一看啊。比如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当中提到纳斯达克，这是美国的一个平台。纳斯达克呢又有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了，这个企业呢第一天就赚了多少钱，然后又造出了多少个亿万富翁，然后后来呢这些企业呢在股市上的表现不好，然后又退市了等等。和北交所相比的话，纳斯达克它又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 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纳斯达克呢现在应该不只是我们中国在关注它，是应该说是全球都在关注它。因为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资本市场体系，就美国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体系呢要比我们更开放，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呢它发展了很多年，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段的历史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纳斯达克也好，或者是美国股市也好，它都是面向全球的投资者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企业都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或者是都可以在美国股市上市，当然你要符合它的一定的标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全球的投资者也都可以在这个什么呢，就是纳斯达克去投资。那如果我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我认为这个企业有价值的，我是可以买纳斯达克的这样的一个股票的。当然就是说人家是允许你去投的，但至于我们的国家允不允许你把这个你自己的钱投到别的国家的股市，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制度的一些要求和制度的一些安排。当然我们国家能不能投资纳斯达克呢，就是公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难啊，那么你可能需要持有一些基金来去投资纳斯达克的这样的一些股市。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纳斯达克它是面向全球的，因此它可以获得全球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全球的投资者和全球的融资者它相遇了，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就是股市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过股票的价格来发现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或者发现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基本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这个价格是具有发现机制的。那么我们说呢，就是纳斯达克呢因为在全球市场上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更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全球资本对于一家企业的认可，以及对它的一个基本的评判。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面呢，我们确实要向它取经，那么我们也 确实在向他取经。你比如说注册制， 嗯， 比如说加强审计，包括我们今年以来我们这一系列的监管风暴，我们看到了哈，比如说之前的抗美药业，那我们看到我们处罚了这个读懂，处罚了这样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都是在向人家学习。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北交所放开这个什么呢，价格涨跌幅的，就是首日价格涨跌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包括你以前比如说在 A 股市场上面，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企业退市比较难，但是现在呢就是入市当然也很难，但是进来了以后这个企业不行它退市也很难。但我们现在不仅要加强这个入市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准入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我们制度的一些设计，来帮助企业呢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如果企业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求的话，过程监管我们发现它有重大的一些失误，那么这个企业也要符合退市的一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说你进来和出去相对来说我们都更加容易了，这也都是在向纳斯达克在学习，包括我们科创板也是在向纳斯达克在学习。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确实我们有很多可供学习的地方哈。但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说呢，一个呢就是人家比你早也比你更加成熟，无论是比如说资本市场的整体的制度也好，还是比如说它的一些行业规则也好啊，以及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开放程度也好，都比你要更高，这个我们得承认哈，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建立的这样过程处于一个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你在这个你未来的目标，当然可能我们希望达到纳斯达克这样的一些标准，但是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需要可能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北交所也好，或者是科创板也好，和纳斯达克的一些根本的一些区别。 那对于纳斯达克来说，他们所要吸纳的企业也是这种科技创新类型的企业吗？还是说但凡是我能够提出一个好的想法，甚至就像很多人说在 PPT 当中能讲出好故事就可以来登录它？ 当然它有一些业绩的一些要求，不可能光用 PPT 来讲故事就可以啊。那这个纳斯达克里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有不少的就是确实你要是吸引资本让别人来承认你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你是要讲好故事的，这个毫无疑问。因为有很多是需要预期的，因为我们说科技创新也好，或者是商业模式创新也好，你这种所谓的创新在没有实现它巨大的商业价值之前都是在设想，都是我们预期可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回报，那么你必须要告诉这样的一些投资者，我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我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在未来有多大的价值，那么我这些价值我用历史数据呢有一些是可以佐证的，你比如说我的这样的一些我公司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前期获得的这些专利的一些情况，以及同等专利可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些业绩表现，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对标的是已经上市的某一家的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情况比如说是在日本的这个资本市场上面它就有一家这个样本企业和我们长得差不多，那我对标的就是它。你虽然不知道我这个企业行不行，但是我和他长得差不多，那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可供借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但是确实你在这个资本市场上面确实要想获得更高的估值，你得要有讲故事的能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坏事儿，否则的话你如果不能够你自己都不认可你这个企业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未来美好的蓝图和前景的话，那资本市场上凭什么要相信你？这个是第一点啊。那科技创新企业呢，它体现的更为明显。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科技创新企业，它先期的，尤其是它的研发投入，那真的很可能是九死一生的啊。我研发了100多个疫苗，结果有一个成了，对吧？那这个事情的话，因为科学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到100%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所以我只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前期 有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积累， 嗯， 我有这样的一些专业人才的积累，但真的能不能实现，谁也给不了你确定的100%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嗯，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科技创新企业特别是比如说和现在最顶尖的，比如说 5G 也好，或者芯片也好，或者说是新的材料也好，新能源也好， 嗯，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疫苗啊，这个大健康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科学研究它是有一个规律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规律就是前期的投入非常的大量，需要无论是从材料，从资金，从人才，以及从时间，你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不能100%保证它能够成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所有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人去投资，都得等到它实现了的那一天再去投资的话，那我这个企业我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干这件事情， 嗯， 那么人类社会怎么来进步呢？ 嗯， 这是肯定的，对吧， 嗯， 那我现在如果说研发疫苗这件事情我只有5%的成功概率，我就不研发了吗？不行啊，你这现在新冠疫情现在又出现新的变种了，我能不研发吗？我必须要迎难而上，我必须要什么呀，做大量的这种研究的情况下，我通过什么呀，大数定律的这种模式哈，就是说当这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呢，这个事件必然会发生，然后来去堆积这样的一个成功率，来推动这个整体的科技进步。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的一种科技进步，尤其是应用层面的这种科技进步，基本上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一个助推。 嗯，那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来说，除了像北交所，像一些平台以外，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取启动资金，获得投资呢？ 那当然也有很多种啊， 嗯， 借钱就是一个方式。 嗯 啊，我们说了，就是中国的这种企业，我们说呢，就是以前呢一般都处于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愿意向银行去借钱，对吧？但向银行借钱呢，这个风险呢，相对来说对银行的压力就比较大， 嗯， 那银行呢，它也就有一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规避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 嗯， 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风控做好，然后我要去把这个我要筛选你光讲故事你是打动不了银行的，你得有抵押物， 嗯， 对吧？你得有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你拿出来的这些东西啊，你抵押在这里头，我才能给你放款。那么这样的这个对于企业而言的话，那确实就是说可能获得银行的这个资金支持，尤其是小微企业， 嗯， 它获得银行支持的这种可能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小微企业面临这种融资约束，也就是说他在去向银行借钱的时候呢，人家会推脱，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会提高什么呀，利率， 嗯，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的话，他可能会被这些成本给压死，以及如果说借不到钱的话没有办法挺进下一关， 对，嗯， 这是一种方式。当然你可以发行债券， 嗯， 但是基本的思路是一样的，因为你借债直接向银行借债和发行债券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发行债券的这个过程的话，你是面向更多的这个债权人的，对吧，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呢就是说允不允许你发债，你还没达到发债的一些条件， 嗯， 然后呢你那个什么达到了以后的话，有多少人愿意借钱给你，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借钱给你，对吧， 嗯， 那么这些的话都会使得小微企业可能面临着这样的一些融资的这些困难， 嗯， 那我们说呢，就是通过这种上市的这种方式呢，我们把这个企业呢推向这个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它的一个特点呢，它是一种直接融资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企业上了市以后，我们投资你的这些投资人他不是债权人，他是股东。那股东就有一个特点，你要自负盈亏的，对吧， 嗯， 就是你要 这个在法理上这两种人就不一样， 不一样。债权人的话就是说我要赔人家钱的， 嗯， 我要就是借钱我要还现在还钱的， 嗯， 这是两个概念。而且就是比如说企业破产的情况下啊，我们就说这个说的这个更严重一点，我们把极端情况设想一下，企业破产的情况下呢， 嗯， 你首先要清偿的是债权人的这样的一个债务， 哦， 然后才能够清偿就是这种股东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些权益， 嗯， 所以它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那么资本市场它就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它通过更大量的投资人来分散什么呢？企业的风险，分散什么呀？社会的风险。啊，那确实如此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企业，我这个小微企业，我向一家银行借了2亿，和我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发行了2亿，这概念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这个破产了，你这2亿还不上了，如果你面对的是银行，这个银行可能就要跟着破产，那可能会引发什么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家。连着另一家，连着另一家，这些就是容易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如果说是比如说我确实经营不善，我在股市上呢，我那个什么，但是你有100万的投资者，每个人亏损的这个额度也并不多，那么这个风险其实是分散的。另外呢，在股市上投资的话，你本来就是要自负盈亏的。赚了钱的时候你也是高高兴的拿走的。这个无可厚非，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融资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它有很多种，但归根结底那可能就是这么样的几类。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是债权融资，一个呢是股权融资。当然你也可能获得什么天使投资。对吧，我有这个很好的投资人，你比如说这个高瓴资本看上您这家企业了，我投资你。但是我后面是要退出的，你这个企业上市了以后，我要把我自己的这部分钱拿走。这个也是一种模式，我们看到我们在互联网企业里面特别流行这样的一种模式哈，但其实不只是互联网企业，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在之前你要做好业绩，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也好，或者说是就像您所说的就是这种 PPT 也好，你得做好了，你得说好了，你吸引到这个什么呀，投资人。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投资人的话，他不仅是投资你这个企业，还投资你这个个人。 怎么投资个人？ 你就比如说李子柒，咱们最简单的哈，李子柒，我看中的是你这家企业，但是我如果是光是这家企业的话，没有李子柒是不行的。那我就要撤资了。就是我投的是什么呢？不仅是投的是这个企业，甚至我也看个人。而且我也看核心资产，我也看核心技术，因为您想这些社会资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上历练多年，它有非常敏锐的这种投资触觉。这个也是一种模式。但是回到我们北交所而言的话，我们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些企业，如果说是单凭这种个人或者说是一个小的资本或者说一个这个天使投资来去发现你的话，那么可能能救一家企业，能够扶持一家企业，但是它不能扶持更大面上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来让这些企业呢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制度红利，享受到我们资本市场给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模式其实上不一样，但是逻辑呢也是略有区别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呢，就是无论是怎样的，就是资本市场呢，它具有这种价值发现的功能。 我刚才之所以和您探讨这个话题呢，也是想起了在实际操作中呢，有很多的高科技企业一开始呢缺钱，无论说是以借债的方式，还是天使投资的方式，到最后呢，因为股权结构的问题，导致这个企业呢，它的科技创新后续受到了很多的阻碍，比如企业的发展方向，可能站在股东或者债权人的角度来讲，我需要你赶紧变现，但是你从企业的成长来说，我的这个产品还不够完善，我的这个技术还可以更新迭代，你这么急着让它去变现，其实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我不知道在您看来的话，高科技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个挺难避免的。我觉得就这个不是什么呢？不是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一种功能。为什么我们说呢？就是无论是这个你资本市场上，因为你资本市场上也有大股东，也有小股东，对吧？有个人股东，有集体股东啊，有机构股东，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不一而足的。就说这个呢，我们说呢，这个和一个天使投资人投资到你的这个要求，不管是哪家股东，都是希望你赶紧赚钱的。这个是资本的一个基本的生存逻辑。 我必须要抢这个什么呢，这个我先发的这种红利，我这种先行者的这种优势，我必须要通过这个时间差来换取这个利润。 嗯，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这个不可能完全规避啊，那你只能说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完善自己的这种股东治理结构，使得这个风险呢更加分散，或者说这种股东呢更加分散， 嗯， 来实现你的这样的一种目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国际型的这种大的企业哈，就是说即使是个最大的股东，占比也可能不会超过10%。那么通过这种模式的话，我们这个来降低这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股东啊，或者说是后入来的这种资本来去指手画脚，对于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啊，今天给你设置一个账啊，明天和你闹闹别扭，来去这个阻碍了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进展啊， 嗯， 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什么科学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规律并不尊重， 嗯， 我就要求你赶紧给我挣钱。啊，你短期之内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我那个拿到手。这些的话其实是什么，通过一些比如说就是股权结构的一些制度设计， 嗯， 它能够得到部分的改善， 嗯 啊，但是不能够完全的避免。 那对于科技创新企业而言的话，如果先期自己手头有足够的钱，是不是能不融资就不去融资，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做法。 那当然不是。为什么我们说呢，你钱永远是不够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就是最优秀的企业， 嗯， 它的现金流其实都是短缺的， 嗯， 为什么，因为它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干，要有更大的这种星辰大海你去挖掘。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今天在新冠疫苗上面我有这个突破了， 嗯， 明天我还想在这个乙肝疫苗上再有一个突破， 嗯， 后天我还想在 HPV 的这个疫苗上更有突破， 嗯， 那你这个同时开好多赛道的，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话哪一片云彩会下雨， 嗯， 对吧，所以我可能我对于这个企业而言的话，我就要在很多方面哈，我都要去发力， 嗯， 那么尤其我的这个产品这样的一些专利的累积的话，它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去支持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华为，我们经常讲华为的故事哈， 嗯， 那华为有几千个这样的专利， 嗯， 那这个几千个专利你光靠自己的资金永远不可能够就是说能够完全覆盖掉，那么必须要引入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本来去参与到这个企业的这个过程中来啊， 嗯， 然后能够给它源源不断的提供动力。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它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的， 嗯， 你不是说什么就是一锤子买卖， 嗯， 你比如说我这个技术我更新迭代了我发明出来，你比如说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小一点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经过很多的这个产品的迭代的，你比如说这个随身听， 嗯， 随身听马上过渡到 CD 马上过渡到 VCD， 嗯， 你看这个 VCD 还没做热呢 DVD 出来了， 嗯， DVD 那个过去了以后 MP4 又出来了， 嗯， MP4 出来了以后马上现在成了流媒体了， 嗯， 你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你一个企业你得源源不断的去投入，而不是说这一锤子买卖你投了 VCD 就坐死在这里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企业讲话了，我做对了所有的事情我输给了时代， 嗯， 对吧。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了就是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它是不断的要去往前滚动式的一个发展的， 嗯， 所以我们需要在资本市场上面源源不断的有新的投资者加入，有旧的投资者退出，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滚雪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来去支持我企业的发展， 嗯， 科技创新企业体现的更为明显。 嗯，那既然对于高新科技企业而言那钱永远都不够， 嗯， 而且我们也说到了足够的钱就像是粮食一样，能够让一个人的身体长得更加的健壮，企业同时也是这样。那么呢，接下来我的问题是，足够的钱或者说在资本市场上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把这些好的企业给它挑出来。您刚才说到一些做投资的人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视觉啊，以及呢感官，他们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把这些有创意有技术有未来的企业挑出来，还是说也许这个中间可能也会漏掉一些东西。 当然可能会啊，就是说他们比我们这样的一些投资小白， 嗯， 因为他见得多， 嗯， 因为其实和我们干任何事业是一样的，比如说您是主持人，您主持很有经验，肯定就比我们这些 不主持的这些人是有经验的、 嗯、 但是你能百分之百的避免就是说可能这个职业 生涯中的各个 bug 吗？不可能，对吧、嗯、那我比较擅长讲课，那我是不是我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我讲课中的这个漏洞就全部堵上？也不可能、 嗯、 投资者呢只是比我们见多识广，但是他有没有走眼呢？绝对有。你去看吧，就是比如说巴菲特也好，还是这个全球的各大这种投资金融大鳄也好，他都有看走眼的时候，这个毫无疑问啊。你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谁能想到比特币能够飙高到现在将近7万美元了呢？对吧？那一开始它可是0.00000几这样的一个美元、嗯、这个如果那个什么的话踩中了的话，那不就是发大财了吗？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高的这种投资者，或者说是他的这样的有经验的投资者，确实比我们是见多识广，他犯错的概率要比我们低，仅此而已。但并不是说他不犯错，一个呢，里面是有漏网之鱼的。你比如说有些企业的话，他连续踩空。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搜狐，他经常会说自己能错过了，比如说各个风口啊，那互联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个风口，他可能都完美的错过了。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电商也好，社交也好，短视频也好，长视频也好，他都错过了。 嗯 啊，那他可之前他是门户网站啊， 嗯， 那他后续的他为什么就没踩到这些点呢？所以这个里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啊，那当然和他的领导是有关的，也和他的这样的一些机遇也是有关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个。没有人能够给你开出100%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良药。 嗯，那在这儿呢，也祝愿已经登陆北交所的科技创新企业，还有未来呢即将登陆北交所的这些科技创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御风而行，让自己的科技成果呢更加向前一步。也希望呢能够得到资本市场有效的助推，来壮大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事业。那本期科创中国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刘老师。 好，谢谢。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呢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环保知行合一。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